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好，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络 青年，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爱几滴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我是主持人松。 哎，大家好，我是嘉宾王瑞。 嗯，星期天的早上呢，我们青年说准时又跟大家见面了， 没错， 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能唤醒大家一天的好心情。 嗯，如果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把这个旋钮调到 FM98.2 AM927，通过这个音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在直播间中看到我们啦。 嗯，同样呢，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这个调频，或者是看我们的视频，我们的视频直播和调频直播是同步的。还有什么话可以给我们留言，您的留言我们将看到哟。 嗯，我再补充两个这个看我们的直播的方式啊。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通过这个新浪一直播搜索这个活力982房间，就可以在这个房间中和我们发弹幕互动。还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搜索这个982青年说，就可以在这个也可以是在视频直播中看到我们了啊。 互动方式多种多样，所以说需要的是大家的参与， 多多互动啊。 周末的早晨呢，可能这个时候很多人还没有醒过来，对吧？ 对，所以说这么一大早起来看视频直播的，一定是怎么说呢，命比较苦的孩子。 对，哎，还有一种是半睡半醒的时候吧，他会拿起手机，因为早晨有这个习惯，把你手机点开看一下。也希望我们早晨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这个节目啊，能够唤醒大家的早晨。 在周末的早晨，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是9月2号啊， 对， 今天的白天有这个分散性的小雨转多云啊，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是19度啊。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我穿着短袖出门了，然后走到单元门口，我就退回去了。 就是大家如果没出门，看到我和瑞瑞我们身上的这个装扮，就知道今天外面真的是很冷， 没错， 我们真的是一夜入秋。昨天主持的时候，大家还。 去走一走 凉爽的天气，去周边 新闻中心，可能出差的机会会比很多普通人多一些些。然后我们也是一起来分享一下吧，他在之余有什么样的工作美景的发现啊？ 也是让咱们嘉宾给他们支个招啊。 对，我们先来看一些资讯，好吧？首先大家应该比较关心的是，尤其是对于要毕业的学生来说啊，哪一类的工作出差机会是比较多的？ 嗯，不仅是出差机会，而且能够在出差的时候多找找时间来玩一玩啊。 对对对，这哪一类比较多啊？ 啊，首先是这个做外贸行业的、啊，会经常出差，这个很好理解。 对对对， 就是你要去搞外对外贸易嘛，那你不出去怎么对外嘛，对吧？ 那就在家里当接线员了，对吧？然后尤其是这个翻译之类的，其实就学外语专业的搞外贸比较多的， 没错。 对， 第二种呢、是这个大学老师，这个其实我挺有感触的，虽然我不是大学老师，但是我有很多的老师啊。 你在大学的时候有 很多 的 老 师。 对，那个我记得有一年啊，我去澳门旅游，然后我刚到澳门的时候发了一个朋友圈啊，然后就被我的老师看见了，然后老师就跟我说，哎，这个在澳门哪地方哪地方特别好玩，特别好玩、啊，特别好特别好，然后说了一长溜的这个旅游清单。我说老师，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有这么多好玩的？他说因为我之前经常去澳门出差，或者说 因为我们三个应该朋友圈都会有很多的大学老师，是一到寒暑假他们会深度游，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报旅行团可能就是七天一周，他们真的是出去20天左右。 因为老师作为这个职业啊，他有一个特别好的优势， 他有寒 暑 假， 没错， 真的是嫉妒让我们分离。然后每次的话就会看到很多老师有在美国啊，或者在日本，在远一点上欧洲，他们真的会进行深度游。然后老师其实我觉得大部分老师是比较会玩的，他们的外语程度也高，然后也喜欢去做攻略，也喜欢研究人文，所以真的是能够扎根到当地，每天看他们像写游记一样， 就 是 不像我们去旅游更多的是走马观花啊， 拍 游客照是吧？ 对对对， 很多老师去旅游因为比较懂这个历史文化的内涵啊， 而且因为老师可能是比如说传道授业解惑多，他在朋友圈发的时候也是以一种传播教学的思想在办。 而且如果你跟一个老师一起出去玩，你会免费上历史课，你知道 吗？但是会不会很烦？ 其实有的时候如果到那个点还比较正好的话，还是比较开心的。 对，说多了可能就上课，我们上课的时候都会思想开小差。 对， 我当时有个大学老师也是到了我家乡那边去玩，我记得领他上了很著名的景点，当时还请了一个讲解员，但是就没走几步老师就转头给我和讲解员讲历史了。然后当时我和讲解员都这样听，哦，老师的可能有这个习惯在， 没错， 但是 工作习惯， 对，就像瑞瑞说的，可能跟着老师走会更好玩， 没错。我们再来看下边的一类工作，叫作家和写手，因为需要出去采风。 对，他不可能在家里，他需要一些创作灵感，所以他会因为工作的原因，他要经常出去走走。 其实这一类的还有比较多，比如说画家、摄影家， 对 啊，这个音乐家、舞蹈家，就是从事艺术行业的人， 对对对， 他都需要 出 去采风，包括演员是吧，也得出去采风。 演员对他要拍戏也要经常出去，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风俗民俗。还有就是他是个比较大的电视台，其实电视台记者应该都有这样的机会。只不过平台高一些，他的拍的国际性的事情多一点，他可能会出去的机会比较多。就像我们今天的嘉宾啊，他的外出采访机会是比较多的，就是电视台的记者。 剩下两种我觉得就是属于那种必须得因为这个工作多地往返的。你比如说这个长途司机， 对对对。 包括这个空姐， 空姐我觉得每个女生小时候应该最羡慕就是空姐，穿着制服，拖着行李箱，到处飞来飞去。 但是说实话，如果你真的就是长大的做空姐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行业其实也是有它的辛酸在里边的、 对，很辛苦。 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也是，后来工作了之后就去做了空姐。我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就是自从他工作了之后，之前他是一个很喜欢到处玩的人，自从他工作了之后，我每次说，哎，出去旅游呀，算了，我不去了。 哎，真的会，就是他会觉得我的工作 就是 天天跑，我不想再跟你出去跑一趟了。 没错， 包括空姐、飞行员这种的，都是出差机会比较多的啊。这个是我们说哪一类工作，这也是给这个刚毕业大学生，如果是想把旅游变成工作，这样是一个方向。还有一类的就是现在真的very very 红，我们在很多社交网站上都能看到让人非常羡慕的旅游博主了。 旅游博主其实咱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也聊过这个话题啊， 因为太羡慕了，所以我经常挂在嘴边旅游博主。我身边也有旅游博主。 哇，这边竟然会有旅游博主。 对，但是不是那么大的位，算是就是几 将近百万粉丝的一个微吧。 那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旅游博主会一般出去是自己一个人出门，还是说带着亲朋好友一起出门？ 其实就是认识到旅游博主之后才发现他们真的好辛苦，他们旅游博主其实有自己一个圈子的，就是互相帮忙这样的。然后后来发现旅游博主其实是众多博主之中比较费钱的。你像最开始做美妆博主，可能你需要买很多化妆品，然后但是旅游博主你为了保证持续的吸引力，你需要一直有新鲜的元素，这个期间可能你需要自费出去玩，然后很多东西都要体验啊。这是小博主，当你做到一定粉丝的时候呢，你就会一般推一条线路。比如说我认识的这位旅游博主，他在九月份的时候要去挪威，比如说挪威当局就会邀请说，我们这条新的线路推的时候就会邀请这些旅游大 V 或者是这个媒体的做旅游节目的人去做线路一种尝试和推广， 深度营销。 对、 啊、 所以他现在是属于每一个月都会有一次出去远门的机会和若干次国内或者周边的机会。 哎，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其实你旅游旅多了，咱们说旅游嘛，就是一个从自己待腻的地方跑到一个 别人 待 腻 的 地 方。对，但是如果你跑多的话，我相信这个跑的这个经历也会让你觉得有点腻。 你说的真对，他现在反而在跟我们抱怨，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哇，你这出去你想整个在欧洲吃住什么都人家管，飞机还是公务舱， 确实有点爽啊。 对呀、啊、但是他们就会说真的很累，因为出去他带着任务，他们要比如说要交几期现在很流行的 vlog， 他们要带 vlog 出去、图片，包括他们要经常更新自己的设备，拍回来之后要第一时间上传视频， 所以 经常通宵达旦的在剪视频。 所以说他的这个能力就不光你得能跑、你还得能写，还得能拍， 后期做的刚刚的， 后期 对各种各样的技能都得会。 他们要求是旅游博主还不能像我们普通人玩的那样说去哪爱玩水很漂亮，他们要玩出来我们普通人看不到的。经常有的时候说在这个美国大峡谷拍一张图片，就是上午到下午就为了等一张照片、因为做旅游博主他们就一定要比我们普通人拍的相片还要再高一个档次。 你知道就是很多旅游博主、外国，尤其外国的旅游博主来中国的时候喜欢去故宫、但是咱们都知道故宫是人山人海两兄弟， 对对对、 所以说很多的这些博主就会一大早上四五点钟起来，然后 赶没人的时候。 对 瑞瑞是不是上次节目当中我还 diss 过你说你没去过故宫？ 我 素以 diss 搭档我一生。然后王瑞同学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爱旅游的人、没去过故宫，没去过北戴河，北京周边都那么没去过、 但 是他 去 香格里拉这件事情我一直香格里拉，但他周围没有去过北戴河。 其实说起来，咱们今天说起来的是这个工作之余的美景发现。我要分享 香格里拉工作了吗？ 没有没有，我就要分享一个我去的比较远门，而且就是通过这个工作之余义工旅行这个方式。 对， 可能这个词儿对于很多国内的人而言还是比较 陌生 的啊。其实这个概念最早起源于国外，欧美国家最开始有这个叫做义工旅行的这么一回事儿、它是。从形式上来讲呢，它是和自由行其实差不多的，就是你和一个这个国际义工旅行的组织签一个合同，完了之后他就会把你送到那里，然后你在那里的吃住都是通过你在当地做义工换来的。 哦，就是公吃公住但是不给钱的义工。 对的，你像现在一般国内的项目都是你只要付来回的机票就可以了， 自己需要出路费、对吧？ 然后 那你国际的这个呢？ 国际的就是一般路费都不用出。 哦， 但是这个东西，现在这个市场上也是比较良莠不齐的、 而且据说门槛其实很高的。 也不是很高，只要你 我捧了一下你，你自己跌下来了。 其实只要你英语还算过关啊，基本上就可以的、 这个过关具体指的是它有没有一个标准，是英语要到什么水平？ 现在主流的大学生都可以做这个， 四级以上，要提供证明吗？ 像有一些就需要你提供证明，像比如说需要提供雅思或托福的都有，像也有像不需要你提供什么证明的。一般现在国内的很多机构它的这个要求会比较低。如果你是去的这个英国的那个叫英国海外志愿旅行社 VISO 话，它就会对你的要求特别高。现在一般都是这样子。 刚才瑞瑞说的这个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呢，是一个通过志愿者行动来消除全球贫困和弱势的国际发展机构。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呢，派遣志愿者到需要帮助的国家，让他们与当地人能够分享技能，来创新学习，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 所以说这个国际义工旅行更多的时候，它是有着这么一点儿志愿者的这么一种这个慈善或志愿者的这种概念含义在里头的。你去当地做的这个义工，大多数也都是比如说做这个贫困地区的支教老师，或者说这个福利院的这些护工，或者说以这样的工作为主。 嗯，哦，也是一个能够很好的锻炼自己的时候了。 没错， 而且这个真的很让人羡慕啊，这个义工的一个行为。那小健在上学期间，尤其是外语专业的，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好像我还没有过，我不知道这个国际义工是这个义工旅行是什么时候兴起的呢？是是， 你是毕业比较久远了吧？ 可能是吧。 近几年看到总会有这样的项目，就是你关注一些网站就会有。 从这个国外还是流入国内了、 哦、那可能是我上学的时候还应该还没有吧，我觉得。 嗯，因为我记得国内比较有名的是前一阵炒的也比较火的是四川这个大熊猫孵化、 哦、 基地的一个义工、 哦、 当时门槛也非常高，好多人都觉得我跟熊猫一起来工作去抚养熊猫非常幸福 的 一件事。 我当时我身边也有朋友报名的那个项目、嗯、然后最后非常遗憾的没有选中他，基本上我听说啊，后来那个报名加录取的比例大概在百里挑一的这个程度。 哇，太难了。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些的小学妹，她很喜欢这种，所以关注比较多。比如说像新西兰这样的国家，真的很多会有这个假期让你出去做义工的机会。 嗯，没错。 但是它那个门槛是比较高的。 嗯， 就是外语程度和你的这个学术的都需要有一定的，你这样才能提交这样一个申请。 它会有一个就是筛选的这样一个流程。 对，嗯，王瑞刚才说这个英语一般就行，大家可能也要注意一下，他可能跟我们嘉宾是一个性质，外语好，所以说他们觉得外语一般就行。我们出去当义工还要用这个英语去做讲课，所以英语程度起码是沟通没有什么障碍， 嗯， 才有具备这个能力，不真的是一般就行啊。你们两位的一般跟我们的一般可能概念不一样。嗯， 所以说我们今天主要也是在讲这个工作和这个旅行如何去兼容、 嗯、 我相信在这方面啊，咱们的嘉宾是非常有发言权的。 对对对，哎、啊、对，刚才王瑞也没有提到你的义工旅行去的是哪个国家、 我是在当年大二的时候，好几年前了、嗯、去了一趟尼泊尔。 哇，那也很好啊。尼泊尔在那个时候算是比较流行吧，有一部电影《等风来》。 是是是、嗯、那个时候去尼泊尔还是一个非常令人难忘的、 嗯、 说实话，如果你真的是问我平心而论这个义工旅行舒不舒服、 嗯、 我确实要说其实挺受苦的、 那一定的呀。 嗯，就是在 它是工作加旅行。 对对对对， 不是旅行。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尼泊尔的时候生了一场病啊、 嗯、 高烧发高烧39度左右。 哇， 你要知道在那种高原地区发烧是非常痛苦的、 哦、 啊，而且在尼泊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差，所以说就是、 嗯、 没有比较靠谱的医院，然后我又去找大夫的时候、 嗯、 来了一位类似老中医的那种 人。给你针灸是吗？ 对，然后当时就说告辞、嗯、再见，然后去了那个、 哦、 几番寻找找到了一家中国到中国好像中国援建的一家医院、 哦、 然后到最后才就是打上水啊各方面 也有心酸泪啊， 也是心酸泪、哦、不过当时的那次经历确实让我毕生难忘。可以说 你当时出去教的是什么？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啊， 嗯， 就以我这个水平，我 体育， 我当时去教的是音乐、嗯。 你要唱两句吗？这个时候最怕空气突然安静，这个时候我们是不 cue 你唱，是不是感觉很不礼貌？ 当然了，当时是就是因为作为是他们那个义工旅行是要、 嗯、 提供一些你的证明的嘛，然后我就把我小时候学钢琴的那些证明拿上去了，结果非常、 嗯、 非常幸运的是，就是真的是到最后是通过了，所以说就迎来了 会传播这个中国的文化的歌曲。 对对对对，迎来了一次非常难忘的旅行的经历，可以说是 这个我真的我觉得很羡慕。我虽然离小健有3-5米远，但我从他眼神当中感受到了、 嗯、 就时光一逝不复回，想回到大学里。 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只有大学生才有时间。 对，这个就是只有年轻的时候，就是在上学的时候，他有。 而且应该是比咱们小的吧？我觉得像我们那会儿， 别把我挂上 啊！对，像我那会儿，我觉得好像没有这样的工作机会， 也有，我记得 但是特别少。 当时我订了一本杂志，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没有像现在这个微博，微博是在我大四的时候才兴起的，我记得 啊，我都 你更早， 对对，我更早 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我当时订了一本书叫《女友校园》，它就会每一本都会出很多这个有这种资讯。当时我就看到、 嗯、 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海外义工，第一次知道什么叫间隔年。 对，我觉得可能那会儿我们的信息没有那么 对， 没有那么通畅、嗯、你像我们应该上大二大三可能才有自己的电脑吧，上大一一般都没有电脑的。 对，学校公司的这个电脑 对对 对, 对，用了之后然后到最后可能要写论文了，然后可能才会买一台电脑。我们很多同学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很羡慕现在的小朋友们。 对 呀、 啊， 有这么多的机会。 对啊， 尤其现在说实话，据我了解啊、 嗯、 这个像 gap year 啊，这个国际义工旅行啊、 嗯、 这种它已经做成一种产业化的东西了、 嗯、 很多的这些机构是成立的很多机构、 嗯、 啊，比如说 像国外的有这个 HelpX， 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个英国海外志愿旅行社、志愿服务社，都这些机构，包括在国内也有一些这样的机构。不过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在做这样的义工旅行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甄别，因为有很多的这样的机构都是良莠不齐的。因为你想，你在异国他乡，然后又没有带很多的钱，完了之后你是去做义工旅行的，如果你找到一家不是很靠谱的机构的话，那是会给你的这整个的这个旅行包括安全都带来很大的隐患。 最主要是安全， 没错， 对，尤其是真正在海外的时候，可以跟同学最好是结伴一起志同道合的，比如说像在尼泊尔这样的瑞瑞发烧这样的事件，如果说跟同学一起去的话，相互在国内有一个照应， 没错， 国内朋友照应，而且就是可能会面临到水土不服的问题，所以说出门药品也要多带好， 是的， 有备无患啊。刚才这是我们推了阿瑞给我们推荐的一个叫国际义工的旅行，这个可以满足大学生们觉得，哎，我又并没有工作呀，我怎么出去旅行啊？以及说，比如说上欧洲啊，花费又这么贵，机票对于学生来说太贵了，对吧？我们有什么样的机会边学边玩，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国际义工旅行啊。王瑞再可以说一下这个怎么样，在哪个网站上或在哪个机构可以关注一下国际义工旅行的方式？ 其实现在现在的这个情况，据我了解啊，最比较权威的机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那是一个国际的一个机构， 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 对，现在国内也有一些机构是，比如说据我所知啊，有一些就是青旅的这样的联合的机构，但是我不太了解啊。这样的机构会有这样的义工旅行的项目，不过一般就是在国内啊，比如说去很多的一些贫困山区，或者说是这样的西部地区，都会有这样的旅行。 可能对于旅游的人来说吧，在咱们贫困山区去进行义工呢，就没有旅游的目的了。但是你也可能发现大山的另一种美好。 没错，其实这也是旅游的一种方式。 因为你反而觉得很好，那些很先进的欧洲国家，它申请的额度就是门槛也是比较高的。 他们也不太需要你去义工。 对对，他们已经人满为患，没什么可需要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国际义工。这也算是一种边工作边旅游的方式。 没错。 所以你看啊，其实这刚才我们已经聊了将近20分钟的时间了啊，没发现其实并不是像我们想的旅游就是旅游，工作就是工作，或者是说只有作为旅游博主才可以去工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份工作，他都有一些机会可以出去，或者是说你自己可以利用休闲的时间去申请一样的一种旅行都可以，只要是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 其实说实话，就是如果你只要做一个有心人，其实生活中总是能抽出来时间去旅行的。 对对对，尤其是我们台湾对面就是这个使馆区，再过一个月不到吧，将会成为最美的一个地方。 或者说你像我就有一个优势，你像比如说像我北戴河什么故宫都没 去 过，对，哎，我就可以抽出来一两天的时间。 你也不会去 啊，去一趟。 对对对，故宫尤其是9月份的故宫，其实故宫每个月份都还好啦，尤其是现在一些这个宫斗剧比较火了之后，据说那几个宫门口排队特别长。 你知道延禧宫？ 对， 其实如果你要去的话，会发现是一个烂尾楼。 对对对，而据说现在排队到什么程度？早上去的话，你到下午才能进去。 啊，这么火爆？ 对啊。然后其实觉得包括上故宫这样的地方，你提前多做一些攻略，否则你看到的任何的楼阁都是觉得是一个样子的。而你应该多做一些攻略，比如说这原来住的是谁啊，或者是当时这个建筑风格是什么样的， 没错， 你会更能懂一些。刚才我们聊的小健其实也是刚刚回来，对吧？ 回来2周了吧。对， 也算刚刚回来。 对，差不多。 刚刚回来。 对，但我明天晚上还要接着走。 明天就走。 对，明天还接着出发。 2周对于他来讲已经是回来很久了。 不，主要是今年可能出差频率比较高一些吧。 他是这是属于回来2周，稍微洗漱换洗一下，然后整理一下工作内容再出发。 对。 明天要去哪里？ 明天要去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一趟。 哇，这一次要走多长时间？ 也是差不多2周的时间。我差不多每次出差都2周吧。对。 一个月有半个月在北京。 差不多 到处飞 啊，主要是今年可能频繁一些，像以前也没有这么频繁。对 对对对，我们认识很多年了，以前没有觉得他是一个 对 天天这么旅游达人。 对，我一般都在国内。 对对对，就是随时找到他都能找得到的一个人。然后那你我们一会儿可以接着来聊一下你最近就是这2个月之内吧 都去了哪。 对，但是你前两个星期前刚回来是去的哪里呢？ 我上一趟出差呢是去的是美国。对，美国的西海岸的3个城市。对，然后刚回去了一趟洛杉矶，然后拉斯维加斯还有西雅图。 嗯，然后就回来了。 六月份的时候呢？ 六月份我一般我好像六月份我待的比较久，我应该在国外有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 嗯， 我那个时候去的是加勒比， 嗯， 加勒比地区还有就是拉丁美洲的秘鲁 、嗯、 对这几个国家、嗯、 其实他们之间飞来飞去的，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飞来飞去的时间比较长吗？ 其实还好，因为在加勒比的话，因为地区比较小，所以他一般坐个飞机可能半个小时，可能刚上去然后就下来了。 嗯， 对对，其实还是比较近的。但那时候因为他们在都是岛国嘛，所以没有其他交通工具，除了坐船，然后只有飞机，所以一般就只是坐飞机，就刚上去然后差不多就下来，就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待会儿让嘉宾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 这个旅游 经验。对，尤其是加勒比地区可能去的也是比较少的，所以说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嘉宾的镜头，跟着他的语言，我们一起去旅行一下。好，接下来是一小段片花，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聊一下工作之余的美景发现。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切的声音。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课，出行旅游9课，娱乐演出9课，体育健身9课，时尚资讯9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挤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8点31分，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文松。 哎，大家好，我是嘉宾王瑞。 星期天的早上呢，我们还是跟大家聊一聊跟据旅游有关的话题。今天也请到了我们一个资深的媒体人，他也是最近几个月经常出差啊。我们也通过他的语言来一起了解他最近做了些什么，以及在工作之余发现了哪些美景。首先让他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央视的编导或者记者，我叫小健。 王小健同学啊，已经是多次来到我们节目。 对，第三次。 对，然后一个非常熟的嘉宾了啊。刚才他说到了这几个月的时间去了美国西海岸那些城市。 对对对。 然后加勒比地区。 对。 加勒还有这个秘鲁。 对。 最开始他在我们朋友当中说，哎，我要去加勒比了。我当时第一反应，要去当海盗吗？是真的， 可能大家一提到加勒比都是这种感觉吧。但其实好像我们去了之后并没有发现是 这样一种感觉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岛国，几个岛国就一个地区嘛，其实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只是我觉得因为可能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因为可能去一趟，因为首先飞机没有直飞的，要差不多坐20多个小时或者30个小时的飞机才能到，因为中间要转机啊什么的啊，所以就是还是挺遥远的，所以大家可能去的机会也不是特别多。 那你当时去加勒比是去出差的是吗？ 对，我们这一趟主要是出差，主要是拍一个纪录片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就正好有机会然后去那边啊，主要是以工作为主。嗯， 拍这个纪录片目前还在保密状态啊，因为行业规则，但是近期这两个月的美国包括下个月的新西兰都是为了拍这一部片子。 对差不多内容是差不多的啊， 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大制作我们也很期待。那你这样，你这个纪录片上映前后可以再来我们这宣传一下，可以 啊，到时候跟到时候再来。 你这要多长时间？我们2个小时够放吗？这么大的 应该够了吧。 那也请你这次如果去新西兰的时候可以多拍一些花絮啊，或者是用这个视频记录一下。 OK， 然后 等我回来之后再来是吗？ 哎呀，好不情愿的样子 啊！是我等我回来之后再来， 对对对， 非常不想来。 真的，这是哎，你们嘉宾真的是好了，人家就是啊，是就是关系好啊，我们原谅你了，可以多用镜头记录一下，也给我们这些没有什么机会出去玩的人也多看一下。 好，因为我可能一般平时都喜欢拍照片吧。对，那这次我多拍一些 视频 是吗？ 对，你可以上这刚才我们说一些旅游博主开一些 vlog 之后，可以研究一下人怎么做。 哦， 本身视频剪辑也可以吧？ 还好吧。就是我没有专业的设备啊，他们是不是都有专业的设备才能剪？ 其实现在啊，大家真的 拿手机吗？ 对，就手机就好了。很多手机真的很高清，而且又快速又方便，自拍镜头啊再转过去很方便。 哦，明白了。 它更多的是要你记录你的这个旅游状态和生活，未必说你要多么的大片的形式。 其实不是让你拍的多么的好看啊， 你也拍不了多么好看。 对，就是让你记录为止。 王瑞被我带坑了，对。 啊，他是为了让你去。我怎么感觉突然才感觉出来那句话说的不太对。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啊，就是让你去记录一下你旅行的时候的那种状态啊， 就像朋友之间分享。我们有时候打开朋友圈，很喜欢看朋友分享去哪的小视频，小视频真的是很糊的， 是的。 但是我们也想点开看看，哎，那也挺可玩的， 对， 照片是照片，视频是视频，因为照片你可能要拍的很专业一些，但视频的时候你就可以记录一下。 照片还是要定格那一瞬间嘛， 对 对 对，网友也很会拍，据说。 是我之前像做节目的时候也讲 过 嘛， 对对对 啊，也讲过 啊。下次这个小健带着从新西兰旅行回来的经历， 不是出差回来，不是旅行， 啊，出差啊，对不起啊，王小健的导，王小健的领导 们， 一不小心说漏嘴了啊。小健带着出差的一些经验， 对， 出差发现的美景的一些经验，回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这样去国外出差的时候，你工作之余啊，自己出去玩的机会多不多呀？ 其实我觉得这个机会或者时间其实并不多，因为你在出差的话其实是以工作为主，所以白天啊或者有时候晚上都有工作，其实我觉得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工作状态的。比如说我们可能从早上9点开始工作，对不对？然后可能工作到中午，然后吃个饭休息一会儿，然后下午接着再工作，可能工作到吃晚饭这样子，其实一天过得很快。我觉得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工作，就是可能很难像就是有一个像游客的心态，然后去比如说我去看一看走一走，其实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很多，所以很多的时间都是自己就说挤出来，然后利用一些琐碎的时间，然后去随便的走一走看一看，就是这样子的。 那在加勒比的时候就曾经挤出过哪些，怎么挤出过琐碎的时间？ 我一般都是这样，因为它首先和中国那个时候是差不多有12个小时的时差，对吧？去了之后其实每个人都有时差，然后呢其实那个时候正好我可能那一段的就是生活的作息的比较规律，就是我一般起得比较早，啊，因为我在出差之前住了一趟医院，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每医院的时候就起得很早，差不多每天5、6点就醒了。 你本身就是一个起早的人 啊， 上学的时候都是第一个到教室。 上学 的 时候是，但是工作之后呢，可能因为跟做媒体有关系吧，可能有的时候你上班时间没有那么规律，所以可能到后来就起得稍微晚了一些。比如说今天我来上节目，我觉得我不到6点就起，我觉得已经太早了。但是那个时候，比如说我的生活状态就是可能每天起得比较早，差不多6点或者不到6点就醒了。那这个时候呢，因为有的人哈，他就喜欢在9点里睡懒觉，对吧？睡到吃早饭，吃完早饭然后我们出发去干活。那对于我来说呢，我可能就不太喜欢这样的状态，我可能就一般都会选择早一些起来。然后哪怕利用1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在周边附近走一走看一看，对吧？因为我在特别就是刚上班的时候，然后再去出差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作息跟大家都一样，就是每天啊睡到醒，然后吃饭出发去公务各种各样的。那么这次我觉得我明显一个不同呢，就是我愿意自己 然后出去溜达溜达。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式可能也不是特别建议哈，因为毕竟在国外我们人生地不熟的，可能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安全的问题啊，这些东西可能都要考虑到。但是我觉得最好可能是有一个同伴能够和你一起，这样最好。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找不到，因为有时候像大家工作可能比较累， 他们会想休息。 对会想休息。 对那我自己呢就会觉得可能那就在附近不远处那就溜达一下吧。比如说我这次在加勒比的第一站我们是去格林纳达啊，我第一天第二天醒来之后呢，就是也是很早的去，然后我看旁边有一个海边，然后我想距离我们住的地方差不多要走半个小时，那我就去走。 这叫海边半个小时，很近吗？ 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特别爱走路的人，我觉得只要不到一个小时我都可以接受。 哇 啊！所以那个时候因为那天我们上午呢，因为大家可能要有一个休整的时间，所以大家可能出发比较晚。那我想我差不多六点多起来没事干的然后就继续出去了， 就是 去溜达。 别人倒时差他不倒， 对， 他用倒时差的时间出去旅游。 对，因为我觉得在酒店其实睡觉是很浪费的。就是你可以放一下我们第一张照片， 看一下， 然后看是不是这个哈。 我没有关系，就是可以先讲一下这一张是在哪里。你的面前的能看到吗？ 我看不见， 看不到， 看不到， 看到这个，第一张这个。 要不然老婆老师给我们切一下。 等一下，我可以给你放大一点。我先给你形容一下吧哈，这是一片花丛当中，然后后面有两排别墅，绿色房子和红色房顶的，这个是在哪里？ 我看一下，因为我觉得。 现在屏幕可能相对有点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我第一站格林纳达。 格林纳达 啊，对。然后其实我们住在稍微偏远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去海边要经过这个地方，所以我就随手拍下来了。 这是民居，就是当地的。 对，当地人住的地方。 这种小别墅。 好漂亮，花团锦簇的都是它的常态。 对，然后他们的差不多就是这种风格吧，都是一栋一栋的小楼，然后花也绿，就是绿化也比较好，然后所以看上去也比较惬意， 就是能感觉出来这是一个海滨城市的那种样态。 对对对对，但就是在这个路上呢，其实我觉得一路上都还是很安全，因为碰到很多人哈，也会跟您很热情的打招呼，就觉得。不像我们可能有时候可能陌生人彼此之间我们就擦肩而过了，他们会跟你打招呼，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热情的哈，这么一个国家一个人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就是刚才说我不推荐大家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去呢，但是有时候可能像我可能迫不得已没办法就必须自己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在那边，因为其实我感觉哈，在像格林纳达这样的地方，它有很多的就是流浪狗或者各种狗比较多。然后我经过一个拐弯的时候，发现它里边有一个栅栏，然后栅栏里面有几条狗，然后就一直冲着我叫。对，所以当时呢就觉得，毕竟在一个地方嘛，万一被狗咬了，还是很害怕的。 不知道去哪里打针， 对， 是很麻烦的。 对，因为当时其实附近也没有人，虽然是有人的住哈，但你也发现不了。 说这样的事儿，在国内其实还好啊， 对， 在国外的话确实很麻烦。 对对对， 这个经历在出国生病的话， 对， 而且就是像小健说的，真正其实出去工作，你没有整块时间让你出去， 对， 只能是午休。他是早起， 对，我是早起， 我 晚上 是晚上，就大家一般工作结束会在晚餐结束之后，但是有一点是很。很多景区它就关门了， 对， 你只能去一些提前搜晚上还营业的。 对啊，那你站只能看夜景了呀。 对， 比如说我有一次去韩国采访的时候，我就晚上跑到那个传统市场，它传统市场一般有时候到晚上的9-10点钟才营业结束，所以拍摄结束之后，但是就像大家说的，摄像那些谁也不愿意跟你出去了，待一天很累， 对， 只能自己跑出去。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他是自己出去，正常如果说没有同伴跟的话，你也应该让你的团队知道你去哪里了， 对， 给一个路线。或者是把你的这个路线图发到共同的群里， 对， 让别人知道你在哪，这个很重要。 对，我们一般对我们一般出去的时候都会说一声，比如在群里说一下，我打算自己出去了哈，大家不要等我，怎么怎么样，一般会让会告诉大家一下。 换了下一个。 对，所以就刚才说哈，就是那个正好回来，我去海边看了一下，然后我觉得应该回去吃早饭了，然后我就往回走，然后就是走到那个有狗的地方，然后就突然有一只狗向我冲过来。 哇！ 对，因为当时我其实还带着雨伞，因为当时可能早上刚下过雨，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它要冲你，比如咬一口，这还是很可怕的，所以幸亏哈，当时我可能跑得比较及时吧，所以就 到跑的程度了。 对，因为他都就冲我直接向你冲过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也没有任何就是看他也好，跟他对视，完全没有，他就这样冲过来，所以我当时还是很害怕的。 对， 因为你也不知道那个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不对？所以就是还是很怕。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如果是能两个人、三个人一块儿是当然最好，但是如果是自己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选择稍微近的一些地方，然后大概走一走就可以了。 这也是一个安全上的 对，虽然可能我们在工作之余可能没有。 没有办法去到那些比如说特别著名的哈，比较火爆的景点，但是我觉得像我们利用琐碎的一些时间去出去溜达溜达，然后看一看，可能能发现这个国家一个真实的状态，然后他平时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可能也是另一种不同的角度吧，对吧？ 可能你去旅游还看不着这些， 对对，因为我们去自己去旅游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可能更多的是就是那种跟着大家走哈，我们一般选择一些特别有名的地方去。那可能你自己溜达的时候，可能会选择一些，比如说乡间小路也好，或者一些它的一些特别有特色的地方，你可能都会发现。所以我觉得，这就看你是怎么看，可能是一个不同的角度吧。我觉得 就特别契合我们今天主题，工作之余的美景突然间发现了。 对， 其实，在国内的时候，比如说你到哪里去，除了工作之余，你可以点开有一些 APP， 它上面有附近可以去的景点啊， 对， 会显示多长时间和营业时间。 对， 那在国外有这样的搜索的 也有啊，就是我觉得包括我们现在可能做广告之嫌哈，什么大众点评上面其实都有一些， 我就是说的、这个、 值得推荐的一些地方啊，就是因为我们去。 大众点评是 国内的 也是可以用的， 真的 也是可以用 的。 对，有的地方我们在好像在哪个国家还发现有人还评价上面吃的，说明那个地方也有是中国游客到访过的。 哦， 对，其实也不是可以用，因为它现在有很多各种不同的什么 APP 哈，其实它都有这样的攻略，就告诉你有哪些哪些地方值得去哈。但是一些都是比较热门的景点多一些。对，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参考吧。你可以当你去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去之前不可能把这个国家了解那么清楚，因为网上的信息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时候你打开这个各种 APP， 你去看一看，就会有也会有一些灵感。比如说有些地方你是值得去的，那你就可以利用时间去一下。 哎，尤其是对于出差时间很短出去玩的人来说，就近是很重要的。 对， 它有很棒的是，它会给你显示你距离有多少， 你有多少， 对 对，走路多长时间， 对 火车多长时间， 这非常棒。有些太远了，你又去不到。哎，你看附近，就算是很有名的景点，那就赚到了。 对对， 对吧？嗯，我们接下来看这一张。 这就是一张乡间小路 啊，这个应该也是格林纳达哈，就是那一个马路拐弯的时候，因为其实它的风格啊都差不多。对，我当时就觉得 乡下这种 对，还是格林纳达加勒比，对对，所以应该风格它还是差不多，和第一张。对， 看一下这一个，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 的墙。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椅子啊，是一个 椅子。 对，我只是把那个椅背照下。 椅子， 只是把椅背照下来 了。知道了，这个黄色是椅背，这个椅子其实还在下面， 对 吧？ 对对对对对。然后只不过我们可能没有照全，我只是照了一个这个，因为我觉得那些小猴子很可爱，所以照下来。这个是我们在巴巴多斯，也是一天早上，我是起的比较早，也是在附近，然后就这么溜达。 下面有一行英文，来小健念一下。 这是巴巴多斯野生什么保护啊，就这种的，对，野生动物保护的一个，它可能是一个宣传的标志啊什么的。 巴巴多斯也是加勒比的一个国家， 对，也是在加勒比。是加勒比地区可能比较大的一个国家，也是一个岛国啊。对，所以说也是我一天早上然后起来去附近溜达溜达。对， 好可爱啊。而且这个很可爱的是，大家可以看到最右面这是一只母猴，因为它穿了一条小裙子。 对对 对吧，就是细节画的都很可爱。 对，其实如果你自己溜的话，你会发现，因为你那时候也不着急，对吧？你可以放慢脚步，你可以随便看，你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元素，是这样子。 哎，尤其是一般采访的时候会住比较市中心，因为交通方便。 对对， 就是交通是一定住的比较方便的酒店，所以周围的其实可看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对对， 就算没有景点，看看风土人情啊，街边的 其实也还很好。因为我觉得我个人的习惯，可能我更加喜欢看这些东西，所以我差不多就每天自己出去。 你不是爱搞代购吗？ 啊， 是谁去问我要搞代购的这件事儿啊？ 好像不是我吧？ 就是你，你还问我要带什么东西回来，我的记录还有着呢。 好吧。 好的，然后我们接着来看啊，这一张也是在同一个地点吗？ 这也是巴巴多斯，就是我可能拍完那张照片之后，然后接着往前走，然后这么一个拐弯，然后当时我觉得天也特别好看，然后云也特别好看，还有那个黄色的墙，还有红色的花哈，我觉得就特别漂亮，所以就随手拍了一张。然后当时正好没有车过来，也是我早上出去散步溜达的时候，都是随手拍的。 像因为我刚才看到你大多数的照片里头都是没有任何的人或者车的，这样加勒比地区是不是人烟也比较稀少呢？ 因为其实说到这个国家的特色和就是我感觉这个国家有点和欧洲类似哈，因为我也去过欧洲，就发现欧洲呢，比如说一般都是，尤其是哈早上，我觉得反正这个国家好像人特别少。 啊，就是觉得好像早上没有那么多人，可能也许我起的比较早哈，就这种感觉，所以就人也不会那么多，也不会觉得特别拥挤。 你这是市中比较市中心的位置，还是算是市郊啊、乡下的这样？ 应该是一个地方，可能还是比较中心的地方吧，因为不是特别偏。对， 如果中市中， 如果市中心是这样子的话， 人真的 很少。 对对，可能早上 起得早。二，大家可以看这个建筑啊，都是三层四层的，没有像我们想象的。 啊，那其实这附近应该都是酒店多一些吧，因为它是在海边嘛，所以可能度假啊什么什么这些，可能会就相对这种酒店设施会全一些。 因为加勒比那边可能是岛国比较多，所以 对 亚人也会比较多。 对对对，尤其是英美人士啊，因为离他们比较近，像咱们中国应该比较远， 是。 所以像英国啊、美国人，他们都喜欢去这边，因为他们喜欢晒太阳， 哦、 对吧？所以他们就会去度假，去这个。所以这个地方巴巴多斯啊，像我们去的时候，其实是主要是淡季，可能是，所以人还不是特别多。其实他们告诉我们说，英美人士去那边度假的人还是挺多的，就是在旺季的时候。 那美国离它比较近嘛？ 对，你想他们可能坐飞机也就需要四五个小时吧，就到了。不像我们可能要坐三十个小时转机转来转去的，所以很麻烦。 那儿的感觉就有点像咱们去趟海南那种感觉。 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这样的感觉。 飞过去， 对。 而且欧美人其实很喜欢美黑，这就是我们觉得为什么白人那么喜欢美黑，他们可能 因为我觉得主要是 时间就是在晒， 因为我觉得主要他们晒不黑吧，他们晒完之后最多 是 红哈。我们不像我们这样的，像我这次出差也是啊，会就是黑了差不多好几个度哈，觉得对晒黑还是很容易，就没有白回来。对，就用了好几瓶防晒霜，基本不管用。 体质不一样，所以大家到海滩啊，如果看到这个欧美人趴在那儿抹什么，他抹的不是防晒油，是为了晒得更均匀的油。 对对。 然后一晒一个月，这样我觉得大家还是不可取的。 请勿模仿。 对，我们亚洲人的皮肤是不能让我们。 而且我觉得我们抹防晒霜主要是怕了晒黑，人家抹防晒霜主要是为了怕晒伤，就是我们不同的目的， 对 吧？对对。 没有办法像他们阳光沙滩了啊！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这一。他是很爱拍这个建筑上 啊、这个我觉得我好像应该是在秘鲁吧，应该是在秘鲁，是我们上次就是加勒比这个、还有拉美这一行最后一站就在秘鲁拍的，也是我们去啊，这也是我和一个同事我们去，正好那天也是下午到了之后，我们是那天因为是第一天晚上三点多才到，所以第二天基本上没有太安排说让大家休息一下。那我跟我那个同事呢，就是我们选择去附近的一个步行的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去的一个博物馆，然后这个是我们在路上拍到的一个，应该这是一个关于消防的一个宣传吧，因为他都是说的是西语，我也太不太看得懂，但是我觉得就是很有意思，所以我就拍下来了。 对， 这是一个类似壁画这种感觉。 对对 对, 对， 就是涂鸦那种感觉，是吧？ 我这边能看到，其实他是一个人手里拿了一个这个是冲水的一个， 对，应该是消防的这样子感觉， 消防水栓， 对对， 火但他这个我没有想到，因为我们在国内看到的任何的有跟消防有关都是很正的， 对， 火场英雄的， 对， 他用一种漫画比较调侃的方式， 对对， 来表达这个， 对。你可以再往下， 对，就是风俗比较不一样啊。 对， 哎，这张构图， 这个也应该是在秘鲁吧？就是我们当时觉得这种，因为他当时有很多这样的，其实都是每个人的住家吧，所以就是感觉。啊，这样的房子还是很漂亮的，都是独栋的这样子，那可能是比较富有的人才能住得起这样的房子哈，所以当时觉得随便很漂亮，所以就随便拍了一张。 他这个好像有点就是私自搭建出来了一些 私搭乱建， 但是就是他马路两边像一般我们正好经过那个地方呢，都是这个样子的啊。 秘鲁在我印象当中就是比较偏大红色一样的感觉的国家，它的建筑多数是这样的红色，然后褐色这样大地色系的颜色吗？ 好像也不是吧，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这样的颜色倒是有，但是会觉得他们的 偏爱这样的颜色吗？ 我感觉是吧，但是我觉得他们其实感觉他的房子也好，无论是我们是在加勒比还是在秘鲁，其实发现他们的房子都非常非常有色彩，非常好看，就觉得 刚才提到他心中的这个秘鲁啊，其实我想求证一个事儿啊，就是秘鲁真的像传说中的天天吃土豆吗？ 好像也没有吧，我们去了之后也没有天天吃土豆。 在那儿，对，这个问题很好。在秘鲁你们每天吃的是什么呢？ 对呀、 我们有去吃过中餐，也去吃过当地可能比较就是大家普通吃的饭吧，我觉得 一般他们普通会吃哪一类呢？ 我也 记不太清楚了，就是差不多，我觉得就是西餐种类吧多一些。但是我觉得可能秘鲁因为它有很多华人在，所以它可能融合了很多华人，就是我们中式的一些做法什么的，所以可能相较就是加勒比地区啊，可能它的口味更符合我们的口味，可能我们会接受起来比较容易一些。 因为 有很多炒饭啊，什么小米炒饭这些都有，对对对，我们都吃到过，对面条。 王瑞心中的这个秘鲁原来是吃的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之前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公号呀、啊，包括那些文章上啊，都会说啊，秘鲁盛产土豆啊， 对对对， 吃土豆吃的很多，土豆泥、土豆沙拉， 一出汗 都 出淀粉， 所以说。就会给人留下一个刻板的印象，就是说秘鲁那边都吃土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就像英国，大家都觉得只有炸鱼薯条一样，很多英国人挑出来说，我们其实没有只有那么点点的东西，我们有很多美食。 对，我记得我去的时候，我们吃饭也没有每天吃土豆，就可能吃牛排的时候会配上什么土豆啊，什么就薯条啊、土豆泥啊，但其实每天也没有吃那么多土豆。 也有一种可能是他们吃的比较好。对， 也不是我们对，因为我们出来都是有标准的嘛。其实我们吃的都是。就是说是在标准之内的，所以我们应该也是吃的是大家能吃得起的， 就是家常菜， 对，都是吃的家常菜，对。 那多说一句，那加勒比的饮食有没有什么不习惯的，或者 就是我同行的很多同事他们都不太习惯哈， 是 比较油，比较 在加勒比觉得主要是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种类吧。你像我们在巴巴多斯，他可能再加上我们住的地方呢，可能正好是他淡季，所以他的酒店、他的餐厅没有那么多的食物，就每天可能就是。鸡肉 吃什么呢？ 早饭我们在巴巴多斯，就以巴巴多斯举例哈，也吃的很简单，就差不多就是西餐吧，就是牛奶啊、面包啊、然后鸡蛋啊，就这些东西。对，就我们很 酒店是一样的，是吧？ 对，差不多。然后中餐呢，其实就是那个午餐呢，可能就稍微他们那边可能因为是淡季嘛，可能没有那么多种类，差不多就是鸡啊、鱼啊、牛肉啊，就每天都是这样子。 烹饪呢？就鸡肉它是怎么来做呢？ 就是典型的西餐吧，比如这个鸡肉是烤一下或怎么样。对，其实就是鸡肉，然后配点什么，像他说的哈，土豆泥还是薯条还是各种的，你就放点蔬菜，然后就一顿菜，一顿饭就够了。 像在国内吃西餐店里头嘛， 对对，其实是一样的， 失望的感觉， 其实是一样。但我们很多同事就吃不惯，但我觉得我还可以。 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问吃的这个，对小健来说比较为难，是他不是一个 特别爱吃 的 人 啊。 对， 他比较挑食， 对， 很多还不吃。 我在国内是这样，但我发现去国外之后，发现我好像并不挑食。我觉得挑食的是我的同事，他们总觉得这个不好吃。然后，但是我就觉得其实都还挺好吃的。所以到那个时候就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说他们点什么之前就一定要问问我这个好吃吗？我但凡说好吃，他们都不点。好像都是这样的，一直是这样子。然后我一直没有觉得哪个特别难吃哈，我就觉得我都可以接受。对， 是一个没有味觉的人，总觉得 不知道，但我觉得都还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每天吃也没 有吧，不吃香菜，是吧？ 有可能啊，他可能长了一张海外的胃。所以说，昨天节目当中有个嘉宾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他说，没有购买就不要给差评，就是他意思就是，我们如果没有体验过，就不要任意说一个地方是什么问题。所以说，可能究竟那个地方好不好吃，还是我们人到当地去，每个人的口味是 不一样的， 人的胃长得也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张。啊，这个好漂亮 啊！这个我应该这个应该也是在秘鲁拍的哈。 你真的很爱拍墙， 对对 对， 这个是也是我们那天可能没什么事情了，然后我就申请也是自己溜的哈，因为这个当时我是怎么过去的，好像。离我们采访那个地方比较近，走路差不多30分钟吧。然后我就看着那个导航，自己一路走过去，也是当地人推荐我说这个地方比较有文艺气息哈。然后他们觉得我很比较文艺，其实也不一定，我只是觉得就对。然后那个就说你这个可以去一下，那我就自己去溜达过去哈。就是一路上看见这是一个桥，然后他们就是那个桥洞啊，旁边墙 是桥啊 旁边是桥啊，这是一个桥附近啊，因为它有很多这样的墙，然后这个上坡它左右两边都拍成就涂鸦，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小 这种绘画， 你能帮我翻一下这棵树上的英文？ 应该是说的西班牙语， 对，它西班牙语，我是看不懂的， 好尴尬。 对， 原来是西班牙语，但是很漂亮，就是 应该能。 城市什么什么吧，这个下边还有一个什么 Barranco， 这个巴兰科是他那个，就是这个地方在巴兰科，对，嗯， 就是感觉整个它的墙包括它的建筑很浓墨重彩，它的色彩用的也是比较 对对对对。 如果我感觉这个墙如果是在国内的话，会成为一个网红墙， 没错，是， 就是每一些台阶上都会有很多在拍照的， 对对， 嗯，还是很漂亮，这就是它早晨早起之后能随处发现的美景啊。 对，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张，这个就是他比较爱的书店 啊，这其实是那种各种卡片、明信片哈，就是，这是我在后来是第二次出差，然后我去美国，我第一站是在洛杉矶哈，洛杉矶，因为我们在洛杉矶住的可能比较偏远一些，附近没什么可看的哈。那天我也是下午到了，我们是中午还是早上？中午差不多到的吧，所以下午入住，所以大家都在倒时差，然后我差不多睡了一个小时之后，我觉得不能再睡了，要不然晚上睡不着了，所以呢我就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哈，就附近再往再就找了，你可以再往后倒两张，对， 这一张，这是超市， 这一个超市，你可以再往后倒一下， 是吗？ 对，就不是，哎，还有一个，你再往前， 这个 不是，再往前， 哎呀，他控制了我。 The last bookstore 是吗？ 不是这个，这是在另一个城市哈。 我们这样就一张一张来，到了那张我们再说。 OK， 那就是这一张哈。那这一张的话，其实它其实是我在附近溜达，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其他的地方可以看，然后我忽然发现有一个。就是类似于我们国内的两元店哈，大家都去过对，然后它在美国其实就是一元店，它就是所有东西都是一块钱， 一 对一 dollar， 对，它叫 dollar tree， 就直译过来叫什么美元树，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的一元店。那么在里面我有很多很奇，就是这些发现哈，我觉得其实 就是它是一个就是一元店啊， 对对， 有很多啊， 对。 那接下来的。马上到一个整点报时，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我们小健这两个月在美国以及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地方的一些旅游经历。一会儿回来。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活泼西北南，会选手西海峰，拿你566码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Yes。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放好网名。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听众朋友。 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02，您正在收听收看到是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松。 大家好，我是嘉宾王瑞。 刚刚过去的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啊，我们聊了一下工作之余发现的美景，小健和王瑞都分享了一些，王瑞因为还是学生，所以他都是比较国际的， 他有这个特权啊，可以偶尔休息休息， 忽然间把他话筒拉下来，真的是现在还有寒暑假，所以你要好好珍惜一下，利用这仅剩的寒暑假啊，否则以后就跟我们一样了啊。然后那个小健是因为在这两个月期间比较频繁的出差，并且在朋友圈里面经常炫他去的地方，让我们非常 也没有经常炫吧。 以你平时发朋友圈的频率来说， 还好。其实我觉得我可能在美国发的多一些哈，就是在其他国家我一般都很低调的，一般不怎么发。 听到没？多气人，在美国发的多， 对， 其他国家不发， 看不上。 就是说，在去的也去了很多其他国家，对吧？ 其实这个 真的很让人生气啊！王瑞刚才跟我们展示了一下，他还年轻有假期，然后小健又展示了一下去很多国家也不发， 对吧？ 你们俩说你们的，我就给你们控制话筒啊！你们说， 哎，所以说就是出差啊，也是对于一个工作的人一个比较方便的能够外出的机会。虽然说不是说你出差的时候还是要以工作为主啊，但是还是有这个机会啊，早上或者晚上或者空闲的时间，出去转一转。 对，主要就是一些琐碎的时间吧，利用起来就好了。要不然你在酒店睡觉也睡觉，都感觉比较浪费。你可以再回国再睡嘛，对吧？ 那你是怎么样在这个比如说在出差的时候找到这么多的地方去让你去转一转的？你是在出国之前提前做功课呢，还是说 OK 我到了这儿我打开地图搜一下，哎，周围有什么地儿去？ 我好像在国内的时候一般不会做太多的功课哈，一般都会往上搜一搜，还知道大概了解一下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状况就知道了。去了当地呢，觉得还主要是靠地图，靠我们的一些 APP， 然后看一下有哪些推荐，那你觉得哪个想去你可以去一下。然后我一般都是漫无目的哈，就是喜欢走，然后发现有什么地方，然后就走一下，然后有一些发现就好了。对， 他跟昨天的嘉宾都是我特别好的朋友，他们两种性格。昨天嘉宾是属于出门之前恨不得就是每天吃什么都给你详细的记下来，特别细心一个人，做攻略，只是喜欢带着大家一起走。他就属于那种随遇而安，所以他很适合我们今天的这个叫突然发现的这种偶然发现的美景。 对对，因为我觉得我有很多朋友也是哈，出国之前要做很多攻略，但我觉得做攻略来说对我来说简直是要命了，我就受不了，对，很摧残。但是我觉得人家做攻略也有好处，就是我知道我要去那些地方哈，比如说怎么怎么样。那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好像我就不太喜欢这种方式。首先我觉得我可能这个人比较懒，然后我不太 主要的 对，然后我觉得我可能不太喜欢就把这些东西都计划好，然后我觉得去了之后，再加上可能有的朋友他们的确是出去旅游，可能他们要计划行程。那对于我来说，我主要是去出差，对吧？然后我可能自己旅游的机会不是特别多，或者我可能也不太喜欢自己出去，所以就是觉得那利用一些琐碎的时间，然后干一些琐碎的事情，我觉得就挺好的。 其实我觉得这才是主要原因。 对， 就是别人都是专门出去旅游的，他因为是出差啊， 对， 还是只能 性质不一样， 对，只能是 用琐碎的时间去拼，强行去 对，对，因为主要是要工作嘛， 对 吧？嗯，像其实我之前录了几年的旅游节目，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因为工作就是在旅行。 其实说实话，嗯、我之前啊，在我还没上大学之前，嗯、我是最羡慕那种 旅游 节目主 持人 的 啊、哦，真的。其实我也听到过很多这样的话，我录了七年，包括现在一直在录旅游节目， 还在录 啊、对。其实你像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哇，就是每天你的工作就是吃和玩，其实真不是。你当把旅游变成工作，你就可能需要三四点钟，就像我们前两天去拍了个岛，三四点钟要起来跟着这个渔船出去，遇到台风就出不去。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喜欢、特别喜欢看一个叫旅游卫视啊、 你是旅游卫视，我们小时候看的是正大综艺 啊、嗯哦，对对 对吧？ 对， 你那个时候已经没哎呀， 果然是不同年代的人哈、 哎。我们小时候对于旅游节目的概念就是正大综艺， 对、哎、对， 是五年一代沟吗？真的是。 哎呀，我好像把。话筒拉下来， 不止五年，我觉得三年就有代沟了吧，应该是。 差不多，因为那个时候正大综艺应该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启蒙， 很火的。对， 那时候觉得，包括当时主持人王雪纯、程前、杨澜、 对 对 对， 他是觉得他们全国各地的跑，然后到当地叫不看不知道， 世 界 真 奇 妙。 是这个，我也是看过一点点的啊点点。 现在其实这节目也有，但是没有我们小时候当时的那种感觉了。 对， 是的 对对， 而且现在 因为 包括现在看旅游卫视也不像小时候看的。我记得小时候看旅游卫视有很多啊、来自吴四海的主持人， 对， 去做那个行者那样的。 啊，对 对, 对, 对， 是吧？ 很丰富、 啊，包括还有香港，我印象最深的是香港的，当时有一个蔡澜老爷子， 对对对， 啊、做这个、 美食的 专栏、他就是特别厉害，就是他能够把你那个这个东西怎么好吃，好吃在哪儿，他是怎么做的，所以这么好吃， 他有文化， 特别明白。 蔡澜先生有一本书叫《旅行实记》，这个我还一直在看着，他会说他到当地，比如就是出差，上湖南去哪里出差，然后怎么发现周围好吃的地儿了。那么也很棒、也是很适合我们出差的这个美景。其实我们最早可能跟旅游都是因为节目有关，小的时候觉得世界那么大真奇妙。哎，尤其是他们经常会比如说到当地拿起这个东西，你们猜猜这是做什么用的，这时候大家都会互动，那个时候没有网络互动、只能是家里人猜，哎，你觉得是什么，你觉得是什么，然后一起来看现场嘉宾能不能猜得到，有没有人跟你想的一样的，最后发现哇居然是这样的，这是应该我们对旅游节目最早的一个启蒙。但是其实自己真正做了就是真的不是那样的，因为我本身恐高，但是我需要做什么滑索，需要跳来跳去的，需要翻来翻去的，没有办法。那个时候你是主持人，你需要去体验这个项目。 对，所以说这也是做旅游节目主持人的背后的痛苦和心酸。 上过山，下过海，海里也得去。经常我记得有一期我拍这个泰国的时候，就是在海底，我手里自己绑个摄像头，自己要下去对着自己拍、因为那个时候你的身份，你的主持人身份就要在你的人的害怕的后面了，在前面了。所以说大家可能觉得 非常的敬业啊， 很惨的，早起晚睡，冬天最冷的时候在外面，夏天最热的时候，大家就是最热都不爱出去的时候，你也要在外面。 对，所以说哈，比如说你在出差去国外，大家觉得很羡慕啊，其实也是各种心酸在里边。 那其实今天我们就讲一下工作的心酸吧。 那其实还是以工作为主，对吧？我们还是以工作为主，其实可能只是有一个机会让你出去可能看一看，但是和你自己出去旅游是完全不同的哈。 其实就像我们说的，因为不受控。因为旅游的时候你可能是自己随便了，今天热我就不出去，明天我想去哪，因为工作在前，我们的主要的工作的 schedule 都是根据工作有关。 对对对， 很辛苦。包括我们刚才说，我跟你说那个大 V 旅游博主，他更心酸、因为他经常属于要带着很多人出去，他说真正带人出去就不是大家想象的可以玩了，他要担心的这个人丢没丢，那个人有什么矛盾、这个人 需要带着 对 管理这一帮人， 对， 吃喝拉撒 很累，还要操心说这个那个，自己其实自己真的玩不到、完全玩不到， 对， 感觉你就是兼职做了一个导游的工作， 是不是心理平衡多了？ 是， 我们再来看他的图片就不会那么恨他了，对吧？然后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啊， 对， 刚才他说的这个，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哈、我们可能在广告之前我们说的哈，就是那个他们的一元店哈，我就去里边转了转、因为发现是里边卖东西的嘛，我就看一看、发现就是刚才我们看第一张照片有很多就是那种贺卡哈， 对，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对，贺卡。那其实我觉得我每次可能看到很多东西，就会觉得我会联想很多东西啊，因为比如回国之内哈、我回国这样，最近呢我在看一些美剧，看特别早的美剧啊，发现其实人家这种贺卡的文化到现在依然还是这样子，就十几年前的美剧，它在里边会有很多写贺卡这样的东西哈。但是比如说写个感谢的卡，各种各样的哈。 但是现在可能更多的还是以作为一种 情话为主的吧。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我在美国各超市哈，我们也去超市买东西嘛，发现其实他们都有一个这么一个区域，都是专门卖贺卡的。 哎，其实你说像这样 Dollar Tree 这样的美国一元店，咱们国内的这样的店啊，一般都是卖生活日用品。 对， 啊、 他们其实也卖日用品啊， 发夹 啊，拖鞋啊， 它里边都有，它里边也有这种日用品， 这个、 都有， 也是吗？ 对，这个都是啊，这都是在那个一元店里卖的。 这也都是一元吗？这么大的纸巾？ 对对， 一美金 ，对，一美金，对。 哦，哎，那还蛮合适的。 对，所以它里 面 什么都卖，包括那个贺卡，我觉得其实他们这种传承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也有启示的吧。我觉得他们还是很注重这个东西，对吧？因为包括是这种一元店，包括很那种大型的超市啊什么，它里边都是有贺卡的，还有这些超市也都会卖书。 我印象中，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在超市见过贺卡了。 对对， 少，现在一般 7-Eleven 会门口有一点点。 对对， 你们还会收到明信片吗？或者是出去寄给别人？ 啊，我可能没有这个明信片的情节，我可能喜欢收集冰箱贴吧。 冰箱贴也是很多。 我印象中，在我当时大学还没毕业的时候，因为大学里头它会有这样的收发室。 哦，对对对，好寄好收。 对对对，像一般后来住出来了，搬出来住的就很少有这样的。 对，因为我这趟出去可能主要是买，就是我可能对明信片一直没有太多的感觉，所以一般也不会太买哈。我一般就买冰箱贴，然后还有就是这次出去，因为都是一些说英语的国家，我本身是学英语的，所以我可能就买了很多当地的书什么的。 就比如说 无论是在加勒比， 这个、 对对对，所以我可能尤其是在美国，我可能更多去的地方就是书吧，就是我到每一个地方先搜附近有没有哪些书店，其实会发现啊，就是他们的书店真的是很多，因为有的东西有的时候它可能离我比较远。但是我觉得它的书店还是很多的哈，就是各种各样的书店，像这个就是最后一个书店哈，它名字叫，但其实它是一个更多的是一个二手书店。 啊， 二手书店 在国内买很多英文原版书是非常贵的啊， 非常贵。 对对， 屯儿那些的书店基本上拿一本都是100多， 包括你在网上买，如果亚马逊啊什么东西的，在网上买的话也得100多。 对，所以就是这趟啊，就是因为我平时在国内买万文书觉得太贵了，所以这次我去美国的话，就主要是带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书，然后去写。 啊，可以带回来吗？ 也可以的，因为都是一些正常的书，也没有关系。然后我去了很多像这样的就是二手的书店哈，就是 这。 因为它更便宜一些，对，它会打折，有时候5折几折，所以就是它比原价还要便宜，所以差不多折合人民币有几十块钱一本，所以我这次出来差不多带了20多本书吧，都带回来。我的箱子大部分，因为我在很多一元店的书，它是1块钱1美金一本，都是很好的书，然后我就挑来挑去挑了很多，差不多挑了10本。 这就是文艺青年。 然后在其他地方的书店呢，我又买了好多书，对，包括后面还有照片啊，就是我发现其实在美国它很多这样的书店，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在我们国内，可能现在实体书店是不是生存面临的很多的，对吧？ 对，现在其实国内实体书店还有很多，因为它现在有一些附的产品，比如说卖一些文具和水吧、咖啡， 对， 也是能够补贴的。 像传统的那种实体书店，可能确实 太行了， 对，可能大家 新生了很多新式的这种， 对，反而成为年轻人愿意去的。就在上周我去长安大悦城的时候，那家书店完全没有位置， 是吗？ 站着看了很久都没有位置，每一个座位大家都在看书。 对，但是我 店可能除的就是西单那个 王府井这样的，对对对， 算比较红火啊。 对， 其实很多传统书店包括新华书店它都算是国营企业了，它是有这个补贴补助在的，就还好， 对， 大家国民的这个阅读意识还是提上来了，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现象。 对 就像明信片，刚才说到明信片，大家可能不爱寄了，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每到一站，他会在那一站写些明信片寄给所有朋友。 一般都能收到吗？我一直担心这个问题。 一般都收不到， 对吧？ 真的会收不到。但是还有，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的是，他会写给自己。 啊， 比如说小健，你到大加勒比， 他能自己收到吗？ 他寄回你自己单位。 啊， 就你人到的时候，那因为你当时会有当地的那个戳和当地写的时间，这是一种像照片一样的记录方式。 嗯， 他会寄给自己。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个很好的，就我们每到一 个 地儿，对， 很好的方法， 你自己到时候回头再翻这些，你就知道你当时去哪里玩了，你在哪里写的，而且他会写给自己的话。当时我是什么样的心态？当时什么就像日记一样的形式，再回去寄给自己。 啊，我一直都担心收不到，所以我从来都不寄。 也不要担心，就算在路上像漂流瓶一样，也许还有别的样的旅途，是吧？这也可以。我们接着来看。 对，后边可能都是一些书店的照片。 他真的好喜欢书。对，这张照片我是在朋友圈看到你发过。 啊，这应该也是我在西雅图的时候，也是我们在去拍外景的时候发现，附近也正好有一家二手书店，然后我就去看了看，问问有没有我喜欢的书。但我在里边买了2本小说吧。 百就是这样子。 好像美国的这个二手书店的这个情况还比较多。 对，我觉得 其实二手书店其实很少， 对， 包括也没有说 不太喜欢， 也没有说装修的这么好的二手书店。 对，它还是我觉得虽然它不小吧，它只有一个两层，但其实它里边内容还是很丰富的，也有人在里边找书看书，然后我觉得都还是很不错的，你就在里边自己找吧，找自己喜欢的。 好像只有在小的时候才会经常会有那种旧书店，是吧？ 对。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旧书店真的是越来越少。 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很多人把这个旧书，一个是自己不会出去卖， 对， 一般可能顶多是说有些不要的杂志当废品卖掉，废品卖掉很少这些书会重新回到书市上， 而且它 我们这个。就我们本身一手书源的人就没有寄出去，所以说二手的买卖就不会那么大。 而且在美国它这二手书店我觉得不光是可能一些用过的书哈，它可能就是一些旧书，然后可能时间久了一些，然后它也拿出来卖。其实我买的那些书呢，就基本上没有人们其他觉得这是被别人用过的书，有很多笔记啊乱画，没有 这种很好，我觉得 对， 就是上面有印记，你感觉前一个人是在哪里觉得有一些重要的。 对，我买了一本里上面有人做笔记哈，但是我买的更多的其实都是一些新书，它可能是出版年代可能比较早了，然后可能然后是之前的版，所以他就拿出来卖，都是这样子的。 因为足以见得小健的英文水平是比较高的，他同样也是你是翻译了一本书对吧，翻译了一本 什么翻，我没有吧。 有，你发过朋友圈 啊？那个是我翻译的文章，不是翻译书。 翻译，我就记得你在一个书的扉页上面目录有你的名字 啊，那是 翻译的， 这是别人写的文章，我只是翻译过来而已。对， 你看多低调 啊！我只是翻译过来。 对对对，因为在上 不是我写的，不是我翻的一本书， 就是因为他就是对于英文的程度，他就太好了，所以咱们觉得很多不可思议的事，他就觉得太平常了。 说实话，其实我真的很羡慕英文好的人。 你英文应该也不差，作为保研 的 研究生， 真的不怎么样啊。就是我每次。我就觉得英文好的人就是像有特权一般，就是 对， 也没有啊。其实你不觉得英文好的人其实也就学了英文，你觉得语言根本不像专业吗？ 怎么这么 没有专业啊？ 是不是有没有？王瑞，你能感受到我的感觉吧？ 就是。 这几年的朋友真的是，因为我们上研究生的时候，大家座位是按姓氏分的，我俩都姓，哎，咱仨都姓王， 对啊， 对，我俩因为坐得很近，上学的时候，我们觉得英语好难啊，我每次上学都会紧紧的躲在角落里，因为老师点名是这样的，他会点谁谁谁，比如说叫王瑞，好，下一个王瑞身后的那个 最后一排的同学到第一排来坐， 他会说王瑞身后那个女生你回答一下，然后作为王小健这种英语达人，他上课很淡定，坐得直直的，老师也会经常教导他，就是我很恨他， 是没错，我就特别羡慕那些在英语课上能和英语老师就是无障碍交流的那种人。 他竟然说哇这好简单哦，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是天书吧，这是英文真的很棒很棒， 没错啊。所以说 哎呀夸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没有他现在的表情大家可能看不到，他表情是觉得这也算是能值得夸奖的地儿吗？可能 我就静静的接受表扬就好了， 可能因为是他周围都是学英文专业的，所以大家可能都一样，就没有让我们觉得这么惊奇的一个感觉。 所以说在我印象中啊，每一次出国旅行就是我印象中第一次出国旅行的时候是当时确实因为比较小当时就是在说英文这件事 上。在哪个国家还记得吗？ 第一次出国旅行是去的那个，我印象中是去的日本， 但是你没去过故宫和北戴河。 当时第一次是去的日本，当然了，那不说他们不说英文嘛？ 对，但是英文其实可以沟通。 对，可以沟通。但是你想，日本人的那个英文本来就是半吊的水平， 对对对。 然后我的英文也是半吊的水平，然后两方人就用各自的半吊的水平英语进行了一次愉快的沟通。 对对，尤其是我最近在学韩语嘛，韩语很多是音译词，就是比如说他的 Christmas， 还有叫 Christmas， 然后每个人 差不多。 对，我当时就说了，那这个他们能听懂，他们说韩国人说的这个英语，人家还是能听懂的。Christmas 就是有这个沟通的功能，大卫可以说像我们那种标准的英音美音，其实会一点。其实真正说英语其实就是工具了，你要有这个工具之后，它的工具会比我们坚硬和可用的多一些。 其实 就像它是一把瑞士军刀，咱俩就是个平起子，就是这种它能够开各种罐头，对，它能开各种罐头，开各种快递，我们可能只能开个啤酒，就是可能受的局限比较多。 是， 对，我觉得所可能。语言还是很重要哈，因为在跟当地人沟通啊，有一些问题啊，你要跟他沟通，对吧？ 是。 但是可能我们平时买东西啊什么这些不需要，你比划就可以了，拿个计算器什么的，对吧？都可以听得懂。但是可能真的有一些问题的时候，还是需要大家能够沟通，能跟他说明白。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的。 尤其是如果想像王小健这种深度游能够逛得了书店的话，英语的造诣一定水平要高一些了啊。 这些我都拍的都是一家书店啊，都是那刚才前一张是一样的哈，我就多放了几张书店的照片。 这个是逛街了吧？但是也有。 书店， 这也就是前面那两个照片就是在里边、嗯、这个是在外边，然后 这很热闹啊， 这也是一个书店，然后只不过外边大家围着看一个人在那弹钢琴和表演、 哦、 其实大家可以给他钱这样子哈。 哦，这也有一个穿、嗯、因为在中间啊有个穿格子衬衫的， 对， 他坐在背对着我们、 嗯、 被这个绿色衣服挡了一下的这个， 对对，大家都在看他，给大家拍视频也好，他其实在弹钢琴、哦、就演奏什么的。 哎，好像在街头、 啊、 在国外街头表演是很稀松平常 的， 对，应该我这一路也发现了很多都这样子、嗯、很，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之前也看过一个视频、 啊、 就是讲在美国的一个街头，好像就是西雅图、 嗯、 啊，在街头放了一架钢琴，然后谁都可以过来弹 啊、哦，这样啊，可以直接过去弹、 嗯嗯、 就会有人过去弹、 哦、 嗯， 很酷啊，也许就隐藏着哪位音乐大师在当中了呢。嗯，我们再看一下这一张， 应该也是个 书店 吧。 你真的很喜欢书店、 啊、对，这是我在离这个地方不远，是一个、 嗯、 啊，这个是这么写的哈， 对，这个没有倒过来、 对，然后离那个地方不远，然后这也是一个地下的一个市场吧、 嗯、 然后我去看了一下，然后也是发现了这样的二手书店，我就进去看了看、 嗯、 因为 又买了好几本对，就我发现我自己喜欢的，而且又不贵，那就买吧。嗯， 接下来的这几张图片，大家会对这个我们今天嘉宾的啊好单一的生活，都是书店，这两个都是，哎，他会堆在外面这么多。 对，你看这就是外面拍的嘛、 哦、 就这样子、 会觉得比较乱，但是还有序的感觉。 对，我觉得其实进去你不觉得它很乱、嗯、觉得还是挺好的，而它分类也很清楚。 它虽然说很放得很拥挤，放得很杂、嗯、但是它给人的感觉是很整洁的。 对， 是吧，它比如说弄个落地窗这样的装修、 嗯、而且你看它，比如我们国内一般都是那种打印哈，它其实我发现这几个书店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都是手写的，比如这个、 哦、这 个部分 是,、 哦这个、牌子是， 对，包括它里边那个部分，因为它有分区啊，比如说是历史类、 嗯、 还是政治类还是什么美食类，对吧，它都有分区、 嗯、 然后那些分区呢，基本上我觉得发现都是他们都是手写的，啊，就告诉你这个地方是什么。比如说是历史类的，它都是手写的那个牌子，这是历史的，然后你去里边找就好了，或者你可以问他、 哎。你说会不会跟当地的生活节奏比较慢也有关系？ 有，我觉得应该是有关系的吧。我觉得、 嗯、他们更愿意花时间做一些我们认为明明可以很快速结束的事儿，他们愿意花时间去做。 对，对， 像尤其现在比较忙的时候。啊，很多的时候你想买本书其实都没有时间去书店逛， 对， 在网上买， 对对、 嗯、 那相反就是这个呢，其实我觉得他们逛书店人还是很多的，因为我在挑选我的书的时候、 嗯、 发现一个顾客哈，也是他的老顾客，跟那个就是他的这个书店的这个老板就讲哈，其实我来你这儿每次我就是想买一个不同的书，后来我发现其实我买了很多就是一本书不同的版本， 哇， 就我听到他们在讲这个问题、 嗯、 就说明那个人其实也是经常逛书店， 嗯， 然后他也特别喜欢书，然后就这样子啊， 而且你看啊，就空间不大，但是每一本书放的特别的 密，他的 就证明他每天整理的时间是很长的。 对，他的空间都不大，然后当时放了很多书、 嗯、 但其实我觉得进去之后我也不觉得有什么拥挤啊乱的感觉，完全感觉不到，我觉得其实感觉还挺好的、啊、 很用心啊。 对对对， 你在这两趟旅行当中究竟大概去了多少家书店？ 我在差不多加勒比的时候也基本上，你像秘鲁我就不去，因为学西语的我也看不懂哈，我就没有去、 哦 嗯、 差不多在其他国家好像我进每一个国家我都会去找一个书店。 他真的是很爱读书的、 啊、对对，尤其是在美国，然后我差不多去的时候先在地图上搜有没有 bookstore 有没有书店、 嗯、 看有没有附近最近的，就是我如果是能利用自己的时间自己去走过去，我一般都是自己走过去，但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那就是路过的时候然后我去看一下，或者在附近拍摄的时候然后正好有一点时间呢我去看一看。所以我差不多在加勒比买了好多书啊，也花了好多钱，因为加勒比的书其实比美国的书还要贵，因为我后来我了解到哈，在加勒比因为他们很多国家他们的出版社好像是没有的，因为发现虽然这个我买的是就是加勒比当地国家那个当地的作家哈， 是美国出版的。 对，当你发 到国外去出版。 对，因为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当地的出版社，他说我们这个出版社可能不挣钱，所以但是我们的书呢，除了就是可能一些大学的教材是我们当地的就是出版社出，那很多书比如说都是其实我一看后边都是美国出版，就是美国制造这种感觉，其实它都是在美国然后做完之后然后再运到国内，所以它的价格是很贵的， 有中间商赚差价。 对，所以我当时买了一本特别薄特别薄，然后装订也不是特别美的一本，就在格林纳达的时候一个书店哈，他收我差不多20多美金哈，我觉得其实还是挺贵的， 100多，那就跟我们国内买到这个一样， 甚至要比国内 买到更贵一点。对 对 对，但当时呢，就是因为我当时觉得为什么要买呢？就是觉得那是一个当地的作家写的，也是当地人推荐的， 嗯、 我觉得可能这个 如果我不买的话，可能我在国内也买不到，你可能在也许我去美国也买不到，因为它只是针对就是当地人，它只是在美国出版而已。 对对对， 所以当时就花重金买了。所以当时我也问当地人，这个价格在你们这儿贵不贵，他说其实好像也不贵，就他们当地人也买的时候也是这个价格。 喜欢读书的人，喜欢看书的人，他为书有这个情节， 对， 他会喜欢淘一些，就是比如说类似孤本善本， 嗯， 那这种感觉，虽然说这个不是孤本也不是善本啊，但是可能是在别的地方买不着的这种、 对，因为我本身就喜欢收集冰箱贴哈，我觉得冰箱贴其实也很贵啊，你在那些地方买差不多好几美金一个、但我觉得那些呢也都是比如说中国制造也好怎么怎么样哈，很多，那我觉得我可能买书也许有时有一天翻到，哎，我觉得我会想到我是在哪买的这本书、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回忆吧，所以我可能这一趟出去，因为正好都是一些说英语的国家， 可能去他家，然后看他家冰箱，就会发现哇，好多 冰箱贴， 各种各样的地方密密麻麻的， 对， 都是冰箱贴。 现在很多人会说，哎呀，出门不要带纪念品，都是中国制造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有这个心情，旅行真的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你山山水水家里都有， 对， 但是国外的很多东西，它虽然中国制造，但是它凝结着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创意。 哎、虽然说咱们在这个景点不用买，非要花重金买东西啊，但是有一些能够记录你当时的心情。 对， 你当时的状态，就是你去哪玩这些东西还是很值得买的， 就叫有钱难买心头好。 对， 也许你过了那个时候，你说哎，国内有，但是你可能回到国内没有那个心再去找这本书， 对， 就当下很喜欢。 就像冰箱贴这个事情啊，你在国内买的冰箱贴可能和国外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在国外的时候你赋予的它一种回忆也好或者情感也好是不一样的，虽然它可能东西是和国内差不多哈、对，那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尤其是冰箱贴，我们在国内买冰箱贴没有什么意义，大家喜欢在国外买完之后贴在那儿，仿佛就像一个世界地图， 对， 记载着你都去了哪里。 对对、 冰箱贴这东西真的是各个地方它都不一样，它会有它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东西， 尤其是很多有当地的这个那个英文标志的，它的地名的， 比如说英文标志的，有一年我去哈尔滨、啊， 哈尔滨标志的哈， 它甚至都会有那个比如说东北话的标志、 东北话干嘛、 对， 好的，那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青年说，跟您聊下半时段，一会儿见。 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不违章守交规，礼让斑马线是我应该做的。乘 客，终点站。 作为文明引导员，我每天引导大家自觉排队，咱得当好东道主。 北京人要有北京话。外出咱绿色出行，房前屋后咱打扫干净，家门口的盛会咱不能跌份儿。 首都文明办倡导广大市民朋友从身边小事做起，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助力添彩。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原首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活佛西塞南会选手西百峰，他以566发成绩，中国金牌。 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 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下一位，请青年人到九八二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故乡们，有父母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32，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松。 哎，大家早上好呀，我是嘉宾王瑞。 嗯，节目到了后半段了啊，我们跟今天的嘉宾王小健的工作之余的美景发现也聊了许多了，他也给我们展示了他这几个月的一些工作之余发现 的美好，让我们非常的羡慕， 对，让我们嫉妒啊。但是刚才听说他还在倒时差，我们心里能够稍微的舒服一点。我们就是这样的好朋友啊，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就受不了。来，请小健再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小健，很高兴能够第三次来到青年说，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青年的话题。 嗯，对，这青年边缘的年龄的人啊。 啊，我还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嘛。 好的，明天就要再启程了。 对， 去新西兰。 对， 这次要去多久？ 两周吧。我每次差不多都是两周左右，对， 还包括了飞机的时间。 对啊，从走到回来两周。对， 要飞多长时间呢？大概 我看看，我们明天第一站新西兰也是要飞12个小时。 哇， 对， 飞新西兰是可以直飞还是？ 是可以直飞的。 哦， 对，但和中国有4个小时时差，好像是。哦，对， 那还好。 但对于我来说哈，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同事他们都受不了这个长途的飞行。 嗯， 但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和别人是不是不太一样？我觉得其实12个小时很短。 哇， 有这种感觉，包括我上次去美国也是哈，第一站先飞洛杉矶也是11个小时10个小时，但我觉得好像一会儿就过去了，他们觉得很长，包括我第一次去加勒比的时候也是啊，差不多我们第一次先去香港转机，然后香港去英国。啊，然后英国，然后再转到那个就是加勒比地区，啊，他们觉得很漫长，但我觉得好像没有感觉，就一会儿就到了。就这种感觉啊，包括回来 我还是没有，就是一坐10几个小时飞机的这种经历。 最多坐了多长时间？ 可能坐火车坐什么的有这个 十几个小时， 但是坐飞机可能最长就几个小时。 我飞过6个小时，我觉得已经是极限了。 对啊， 但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好像还行，就觉得 因为。火车动车这个吧，你中间受不了是可以下去的。 对， 你飞机怎么办？而且长时间属于一种机箱内，它有这个噪音，是耳压会很难受的。 我就差不多，因为不能老坐着嘛，就坐一会儿，然后得站一会儿，走动一下，上个洗手间，然后再回来再坐下。 那飞机空间太狭小了，其实你上洗手间，包括它那个飞机的这个卫生间的门，整个空间都很小。 对， 走来走去十几个小时也是不舒服的。你是怎么熬过这段时间？ 就是看电视剧啊，看电影啊。你想看2个电影，就3个小时就过去了，对吧？ 这个是真的。 对啊，所以就看，然后中间再玩一玩，然后自己再 或者我一般都会带着书什么的，想看书就看一会儿，不想看书的话，因为对，或者我自己电脑里也有东西啊，但电脑好像是那个，因为它的确机舱的声音太大了， 对， 所以可能看电脑吧，就声音基本听不见。 你需要开到最大，其实对你的耳朵的压力 太大了。对，所以我就差不多一般就看飞机上有什么电影就看什么电影，看两个就三个小时就过去了，再干点活，再干点别的，差不多一会儿也过去了。 啊，他很会跟自己相处。 对，然后包括我们从加勒比回来，可能时间更长哈，因为我们在也是经停法国嘛，然后回来，因为都没有直飞，所以只能经停，然后转机，然后他们都觉得很痛苦，然后我就觉得， 啊、 好像真的我看他们不太一样，我就觉得不觉得长途飞行很辛苦啊，我觉得还行，我觉得就是特别。我不觉得很慢，对，觉得一会儿就到了，这种感觉。 因为我觉得经停最痛苦是你本身刚刚适应节奏，或者你刚睡一会儿，你就要下去。 对。 然后有经停时间长一点哈，几个小时，你可以在机场逛一逛。 对。 最怕是那种几十分钟， 对， 你下去马上再上来， 对， 就会让你觉得睡意全无。 对，我中途可能比较痛苦的是有一次我们就去秘鲁，也是经停要转机嘛，那个时候主要是和座位，因为我一般都喜欢坐过道。我不喜欢坐靠窗或者中间。 我喜欢靠窗，因为能看到外面。 对，我现在不怎么看外边，我就喜欢过道，因为我觉得进出方便，我也不想打扰别人。 哦、 我比较喜欢过道。嗯、 对 对，进出方便。 对，但那次我去秘鲁的时候，正好是给我排到了中间，那个是我三个小时是我最痛苦、 最痛苦、 最痛苦的，因为两边都有人啊。 对对对对对。 虽然都是同事啊，但是我觉得好像 展不开。 对，因为我坐的中间，我觉得特别拘束、 嗯。 啊，那是我觉得坐三个小时比我坐十几个小时还要痛苦的一次。对。 而且因为可能出差的关系，你这个是有这个限额要求的，所以你十几个小时一般都不会飞到公务舱和头等舱吧？ 因为我们出去的话都是经济舱啊。 对呀、 啊， 经济舱它的座位又特别的窄。 对， 你十几个小时，由男生本身腿还长， 嗯， 十几小时你他会觉得很 轻松。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坐那个走道的原因。 腿可以一条腿伸外面， 如果没人的话可以稍微伸一伸腿。 这样在火车上，空姐哎让一让，让着啊，腿挪一下了啊。对，这个坐男生喜欢坐过道，是腿可以伸出去。 对， 哇，你这真的是可能就是跟别人不太一样。 对，我就觉得好像他们都觉得长，我不觉得长；他们都觉得不好吃，然后我就觉得挺好吃。 你还觉得飞机餐在你看来？ 飞机餐我一般都不是很喜欢，那当地的食物我觉得我还是可挺适应的。我不觉得每天吃，我也不觉得好像不好吃。 其实 就一个口味，对。 我觉得就是我也是喜欢那种旅游的时候吃当地菜都是很能吃得下去的那种人。 我也是不挑食，我觉得一定要吃当地餐。 对，因为我觉得就即使你觉得不好吃，你又不是让你天天吃， 你就那一阵儿，你回国还吃不到。 对 对，所以我觉得在当地的话，应该还是吃当地的食物吧，因为有人他可能就长了一个中国胃，他可能就喜欢吃中餐。那我总觉得啊，中餐国外的中餐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还是挺好吃的，做法的不比国内的差哈。 因为国内人出去开的餐馆， 对，但是我就觉得其实你在国内天天吃啊，你在国外换口味，虽然就是他们觉得不好吃，但我觉得其实你也能够吃饱，对吧？营养也有，那我觉得何不体验一下？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嗯， 所以我一般去的话都喜欢吃当地的哈，我还喜欢吃当地的冰激凌啊什么什么，我比较喜欢吃甜食嘛，所以我可能。最近可能比较胖了很多，就是因为可能在当地吃了很多甜食。 对 对， 我记得有一年我去广西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广西那边的菜可能对于北方人来讲比较难以接受。 它很多是还有虫子那些。 啊，那个我接受不了。 还有朋友跟我，我有朋友跟我一起去啊，我们在那儿待了一个多星期，他基本上吃的一个多星期的麦当劳。 哦， 然后但是其实让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不应该这样。 对， 我经常会拉着他出去吃饭，然后。但是每次去的饭店他又会拒绝， 我觉得除非是肠胃真的是接受不了，比如说你的酸辣食物不行， 对， 否则应该真的是当地，因为当地也不可能只偏于一种口味，就算是湖南喜欢辣他也不可能天天辣， 对， 对， 一定要品尝当地人爱吃的东西。你看你去江西啊吃点粉儿啊，包括我们就是在河北出差，早上吃驴肉火烧 啊，那个多好吃啊， 对 啊，河北人都爱， 因为你只能是在当地能吃到当地这个饕餮们，这是老唐他们喜欢吃的这些东西。 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不在，就算吃川菜，我觉得去四川吃，可能在北京吃的口味还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是吧？因为我们在这边还是改良过的，包括你的那个西餐也好哈，你在国外吃的西餐和在国内吃的还是不一样， 就是 对吧？ 咱们国内会有所谓的西餐馆 啊、 西餐店，但是在国外他是说，哎，这个地方我是吃秘鲁菜还是吃这个？ 分得这么细， 他会这样去区分的，而不是说就是说西餐，因为在国外是没有西餐这个说法的， 对，咱们这么叫的， 叫 的 对。 其实在俄罗斯吃的大家也叫做西餐，我感觉好像除了中国以外韩餐什么日料大家都叫西餐了。 咱们的西餐馆里头比如说什么意大利的菜什么 意大利面也叫西餐， 对 对 对，就是什么 牛排 叫西餐， 对 对，咱们是什么都叫西餐，但是在国外的话它会就比较细节的区分，对吧。 哎，在秘鲁的时候吃的海就是西班牙餐多一些吗？就海鲜饭啊那些的。 好像有海鲜但好像也不是很多，对，我觉得我们当时主要是吃当地的一些菜吧，也就是什么各种饭啊面啊，然后还有汤啊， 这美食被他说的真的是一点，对， 关键我 就是不爱吃的人， 我就觉得其实还挺好吃的，但 是 我可能形容不出来吧，我觉得 他因为他平时特别挑食，所以他对吃也就是像刚才说的饱了就可以啊。希望你这次新西兰之旅呢能够多发现一些美食。 好的， 对吧，也跟我们说一下，尤其是像这种加勒比地区，我们感觉因为加勒比地区觉得推这个旅游线路也很少， 非常的神秘。 对 我们国人只是通过加勒比海盗一二三四五， 加勒比海盗什么金三角， 对，就这一类的能了解到，所以他去那儿我们觉得哎一定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在加勒比停留的时间包括去的具体的地方都在哪里？ 我去格林纳达还有安巴，安巴是安提瓜和巴布达，其实就是很多这些地方的名字哈，让大家一听可能是两个国家，因为中间有个河嘛，对吧，那其实人家是一个国家，还有巴多斯。 为什么那河的原因是 因为它就是两个岛，它是两个岛，这个岛叫安提瓜，那个岛叫巴布达，所以整个国家合起来叫安提瓜和巴布达这样子。但是别人一看哎为什么是两个国家，那其实是一个国家。对， 岛和岛之间他们的交通方式是什么呢？ 应该我觉得那个他们交通方式应该很包括坐船啊什么 有大桥吗？有没有架了一辆桥？ 好像因为我们只是在一个岛，那个岛我们并没有去，所以可能也不是特别了解当时的哈，就是感觉还是飞机啊这些船啊比较方便，因为 有一定距离了。 对，因为它是那个岛和那个岛，一个北一个南这样子，或者一个东一个西这样子，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坐船的话一般需要开多久？ 你像我们从格林纳达去它的附近一个岛去看哈，就是我们差不多去的话要两个小时，对，两个小时。 船上两个小时其实蛮痛苦的。 对，还是挺远的，因为一直在颠簸啊， 对，船上 颠来颠去的， 很差。 对，而且当时那个船开得很快，浪又很大，对吧？在海里边，所以还是当然很刺激，但大家就觉得还是很害怕的。 烟台坐船坐轮渡去大连，也不过就是两个小时吧，我记得都没有这么长时间，一个多小时。 我坐过最久的是从我们家那个位置坐船到仁川，就韩国仁川，因为它要绕过朝鲜， 因为你是从丹东出发， 对，从丹东走了14个小时，但是当时它那个因为轮船大，所以它是很平稳的，而且当时我们去拍节目，所以船上给了我们一个仅有的一个标间，我睡在一个标间里面，大家可能船上大家都是上下铺大通铺，我是在标间，所以里面电视什么都有，没事还可以甲板去喂喂海鸥。 那你这个环境多好啊！ 对，一日三餐他们 对 呀、 啊， 对 呀、啊， 是吧？ 三餐他们还给我送一些什么披萨之类，而且船上还有美食店。有酒吧、那种船我觉得还是比较舒服的。 对 对，如果说正常你像那个你这种两个小时一般都属于比较开的比较 快 的 对对对 感觉是吧， 对， 他那个纯属是享受，我们那只是个交通工具而已，对吧。 哎，其实现在豪华游轮出门真的很流行。 对，好像是很多假期都会这样， 时间都在游轮上过。 对，因为它里边上面都有啊， 玩游轮的， 对对对， 玩游轮的， 吃喝玩乐都有啊，对吧？ 半个月一个月， 对对对， 是吧？ 而且里面你看泳池啊、party 啊都很多， 对。 就是比如说你到，就是他们有我有个朋友到这个南极嘛，他就是每天在船上会有这个普及，比如说下一站到哪里就有一个小贴士，就给你讲要干什么。 咱们大学的时候，咱们的一位老师，我就不知道，咱们那位老师特别喜欢玩， 是澳门那个吗？ 对，玩这个就是游轮游的他曾经就是每年的这个暑假的时候他都会去一次甚至成为了那个一家公司的这个会员 因为 这一家公司的会员他就会告诉你这个游轮，我从开始也不明白游轮游好玩在哪儿，然后他有一次给我讲了非常的详细，说你在游轮上可以玩什么我突然发现这也是一种 对 另外的一种享受 而且很多房间很漂亮， 是的， 完全是大落地窗，就是海景啊，你天天在海上啊。然后那个我觉得比较会玩的人，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我去的这个路途要缩短，我把时间都要留在当地去玩但是会玩的人是我这个旅途中我也要有美景，去当地我也要玩，我觉得这是一种我觉得不一样的感受了吧。有喜欢游轮，有喜欢快速飞到的。 对吧？就像有喜欢转机的，觉得中间可以经停几个小时逛一逛，有喜欢直达的， 好比有人喜欢就是坐火车、坐飞机，有人喜欢自驾游， 对， 不一样 的 不同的方 式 吧，我觉得。 听你说船开得快吧，我针对这个事儿问过船员，我当时是这么跟他问的：你是不是故意的？因为我觉得很颠呐、啊。后来他说，如果开得慢的话，因为有浪，他必须开得快能压过去；如果开得慢的话，那起伏会更大，你会左右晃得到晕。 对， 所以我当时我还真的以为，我觉得因为船员有时候在笑，他开的颠他会在笑，所以我觉得你是不是故意的、他可能会觉得大家每个人的反应他觉得很可爱，他会觉得想笑。 对，因为当时我觉得我们那船他开的很挺快，所以大家都是东倒西歪的，上下左右都扶着， 两个小时一直东倒西歪， 对，一直在那儿颠，所以就还是很害怕。但是你看那个船员，他就站在那儿开得很稳， 很淡定， 对， 他每天就在这儿驾驶着，就是大海航行，靠舵手， 对， 老船长， 对， 那种感觉啊、哦，两个小时，然后到了岛上， 对， 是不是下船之后找不着北了呀？ 吐了一片是吧？ 还好大家都没有吐，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对。 所以说你看、其实我们说想工作啊、想旅行、想工作，有个好的身体很重要， 没错， 对， 这一般的身体是扛不住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是。 对， 两个小时的 扛不住 两个小 时 的船， 嗯， 还扛不住这个倒时差，还要早起出去， 是， 对， 哇，你真的是很棒啊！ 对，所以我可能到后来哈，一开始就是我去加勒比的时候，差不多也是哈，我时差很快就调回来了，因为大家都可能反应就是睡不着，我可能当时就一觉从晚上到睡到早上，所以差不多我一般调时差都一个小时就一天就够了。 哎，你有什么诀窍吗？ 也没有，就是在飞机上不睡觉呗，在当地不睡，对，因为我觉得你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想就根据当地的或者目的地的时间来睡，但其实那时候睡不着，所以那干脆就不睡。我差不多去加勒比的时候也是在飞机上，可能也就最多睡了一两个小时，然后上趟去美国也基本上没有睡啊，就这样，所以没有睡到当地很困啊，所以当时下午就是在调的时候，大家都在那儿睡到七八点，然后我呢就自己睡到五点，觉得当时还是特别困，还是想着，因为那时候正是国内睡觉的时间，然后我逼着自己起来出去溜达，其实也就不困了。然后 他这个逼着自己起来出去溜达也是他 调时 差的方法， 对，所以到晚上之后差不多十二点再睡，然后睡到早上六点，这样基本上就调过来了。啊，对，我比较痛苦的时候是在就是加勒比那一趟回来之后，在国内调时差，因为每天都是其实也是哈、可能是回来之后也没有什么工作，可能比较压力也比较小，所以每天就调不过来，调了差不多有三四天吧。 然后又要 回来之后你就成了想怎么睡就可以怎么睡。 对，可能回来之后比较难调，因为觉得回来之后，比如说可能从十点开始睡哈、实在坚持不住，睡到两点，我有一次睡到三点醒来之后再也睡不着了，所以早上起来去跑步了。对，就是那一次，所以就是还是回来感觉比较痛苦，但是出去。说实话，调时差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还是挺快的啊。 其实我也有一种感觉啊，就是你每一次出去旅行的时候，不知道咱们的小健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每一次出去的时候，你会感觉自己的精神是要更矍铄一些的， 好像是这样子 吧？ 对， 在家的时候可能你会慵懒一点， 对。 这个就应该是咱们经常讲的那句话，叫来都来了，是吧？就不出去，来都来了，我要多看一看，多精神一点。而且那几天会觉得过得非常的快且充实。 对，因为去了之后，你有当地有工作也好，或者你自己出去溜达，其实每天的事儿都排得满满的，所以可能那时候你觉得困与不困，其实好像并没有那么重要。可能你回到国内之后啊，比如说你回来之后要休息啊，要休整啊，这个一休整可能就完了，对吧？ 是 啊。 你现在的工作节奏也快了，在这个新闻中心，然后也要面临着很多次出差， 对， 你觉得给你生活带来了什么改变呢？ 我觉得变化，我觉得其实跟以前也都差不多哈。我就觉得最起码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能够随意安排一些事情，比如说我可以根据我的工作的节奏啊，工作的强度啊，安排我自己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就是生活和工作就互不耽误，我觉得这样还挺好的。 那你出国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在这个纪录片当中？ 因为我本来是也是编导之一嘛，所以就是跟着去啊，比如要拍摄，要带队拍摄啊，或者说跟着其他的编导一块儿去那什么，因为本身我也是学外语的，所以可能去的当地有很多沟通啊，什么什么还是需要我来做的。 也是有翻译的任务在。 对，还是有的，因为比如说你酒店入住啊，当然你要去英语来跟他讲，对不对？比如有人 这样的出国的这样的拍摄这样的。出差的团里头带一个 英语 好 的 人是非常放心的， 而且不会被扔下，大家说不去一定会想 对，包括大家你要去超市买点水啊什么的，你还是当然你可以结账啊什么的，但是人家当地人比如要跟你说话，你要听不懂的话还是很那什么的， 比较尬。 对，所以还是需要大家就在一块嘛，比如说你去吃饭的时候你要吃什么，因为大家都看不懂啊，除非就是拿因为当我们也有很多就是一开始说的我们有很多看不懂，但最起码我知道这 里面是什么、 嗯、 再看不懂我可以问那个店员这里边是什么， 对， 他会跟我解释、嗯、我来解释给大家听，比如说怎么点啊，要点多少、嗯、那其实每次也要点菜都是我来点，就是告诉大家吃什么，你说吧， 嗯、 对啊，就叫我来点、哦，对啊， 这时候身上冒着光芒， 是的呀， 对，你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因为大家都还是需要你的，对、啊、 嗯，所以说这个大家在工作上想有一些建树的话，就是想，因为你每个工作我觉得都会有出差的机会， 对， 如果你成为必不可少被带出门的那一个，可能语言就是你的一块敲门砖， 对， 你的语言特别棒 的 时候真的会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又能够有自己的工作的能力，又能够扮演着翻译的角色，所以一个人能做两份工作的话，你就会成为这个团队必不可少的人物之一了， 对，因为还有了沟通是需要你去做的嘛、嗯、所以这个时候你还是有价值体现的、嗯、我就觉得 嗯，马上要去新西兰了，明天就要启程了， 对， 你都做了什么准备呢？ 好像 那边的气候是什么样子的？ 那边好像现在是冬天的感觉吧、 哦、 啊，刚才说好像 没做什么准备， 对，那你就那边是冬天的话、嗯、你在服装上面不需要来准备一下？ 需要，可能就是我、因为正好前去美国也好去加勒比它都是夏天，所以基本上都那一套，所以这次呢得重新的把衣服拿回来，因为知道要频繁出差，所以我的洗漱啊什么那些东西都在行李箱就扔的，就这样子、啊、 新西兰应该是比较属于比较低纬度的国家，其实冬天可能也是相对而言暖和一些。 我也问了当地的一些朋友啊，包括一些人，他也告诉我说现在可能有阳光还好、 嗯、 如果没有阳光的话，可能他因为是也是一个岛嘛、嗯、所以他可能有时那个我们要去的地方正好在那个两个岛之间，然后就感觉可能是一个风口，说风也比较大， 嗯 啊，所以可能还是要带一些，比如说防风的衣服也好，还是说一些比较厚的衣服也好，这样不是太冷、 嗯、 啊。 所以说就是也是出门出的多的人，他就会有这样的 有经验， 经验 对，包括我们的那个转换插头啊也好啊，什么其他都在行李箱里就扔的， 最基础的吧，必备药品、转换插头， 对， 然后后就是还是要了解当地的天气和这个合作人情的， 对对，因为现在天气的话，你看手机基本上都可以了解，大概一周之内啊，你可以在问问当地的朋友，如果你认识的话，告诉他们、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包括转换插头也是需要的哈、嗯，你要不然去当地没法用啊，对吧？ 对， 尤其你还有工作的时候要电脑的时候没有电，很什么？ 因为我前一阵看到一个航空公司，好像说现在就是在这机场很人性化的还推出了一个什么服务、 嗯， 比如说冬天的时候我们想去热带旅游， 嗯， 那么我们可能要穿着外套到机场， 对， 可是到当地的话你就必须要换夏装 啊、 嗯，但是你这个东西一直拿着是很占地方 啊、 嗯，所以 寄存吗？ 对，他现在就这样，很聪明。 哦、 那就是给你做寄存了，就你再把这个东西我寄存在机场、 哦、 然后等我再飞回来的时候我再把这个东西再拿回来 啊、哦、还有政府、啊、 很人性化，对，在几个月之前就出了这个很人性化的服务，就是因为很多人冬天喜欢到热带地区玩就会有这个问题， 对，我记得特早的时候去新加坡也是、嗯、因为新加坡不是一般都是很热嘛，我们冬天去的，然后在北京穿很厚、 嗯、 然后去当地先找洗手间先去换衣服换夏装， 在机场 对 会发现很多人在机场拿着东西 对对 变一种状态出来， 对对对、 哦、但是你知道可以变，但是只是说东西拿着很占地方， 哦、 出国箱子每一寸都是寸土寸金， 对啊、你本来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留出来了， 结果 你还要再装一件很厚的冬装， 冬天衣服厚也就算了，鞋子也要厚的，就特别占地方、 嗯。 是的， 嗯，所以他们这个服务是很好的，我们提前也可以问问机场哪里有，提前留点时间出来。 嗯 嗯，那我们也希望王小健同学这次新西兰能够顺利愉快，然后多能够记录一些东西。 啊，等我出差回来，然后再来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 哎，你看他这边的状态就不一样了， 对吧？ 哎，王瑞可以模仿一下刚才的是什么状态？哎， 分享。 对啊， 不是这种语气吧？我觉得。 对，真的。然后，我们很欢迎王小健同学啊，我们的好朋友再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这一次把他这两个月以来在美国的一些经历，简单的分享给我们。其实他也去了很多地方，比如说有这个在美国拍了一些楼，发了个朋友圈， 嗯、 我们就以为是《爱乐之城》的那个拍摄景点， 嗯、 就会随处。他后来跟我们说，其实就是随处拍了一个景。当时我们很多人啊，烂，就觉得很新奇 啊、 哦。嗯，我们也希望每个人可能没有像他这样的条件，能够经常上。出国很远的地方去逛一逛，即使我们在家门口，即使我们可能出差出了个省，我们都能利用业余时间去好好看看身边的美景。 没错。 那么今天上午的青年说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要告一个时段了。然后我们下一周的青年说节目会继续保持着精彩，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感谢王小健同学的参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是。活力 music 课，好了，今天青年说到此结束啦，我们拜拜喽， 拜拜。